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波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仅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豹，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现。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北京曲艺家表演的作品，那么有几代人的佳作为您奉上。说到相声小段钓鱼，大家非常的熟悉，据说呢最早啊是郭荣启先生根据笑话改编而来的，也留下了不同的相声搭档的不同版本。大家最为熟知的，您比如说高范、高英培、范振钰的钓鱼，哎，那是火遍了大江南北啊。马三立、张庆森也有一个录音。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听的呢是咱们北京相声老前辈王世臣、王长友二王为您带来的相声钓鱼。 这个小啊， 哎， 你小什么你得有点像， 哎， 你小这个地方语言，你得跟那个地方人说话， 哎，得长了 啊，你得长练、 哎、 你不下那个功夫不行。 当然 小比我说天津话呀，小的像， 因为在天津待的时间长一些。 我那会儿一直就在天津演出， 哎， 我在天津南市住家， 就是， 在我从那里住了一个街坊， 嗯， 姓张，我们这个张大哥挺外长， 是， 有时候他就找我聊天， 哎、 他瞅我们这说相声很容易， 哎， 后来他打算要说相声，我正在家吃饭，他叫我， 嗯， 别忘了他。那个我跟你们掺和掺和行吗？ 掺和 我什么叫掺和掺和 你就是 骂就是对付 对 付怎么对付说相声，我说这可不是容易事儿，这也是一门艺术，这可不简单， 哎，得小 骂不简单，别来这个啊，说相声有骂的，会说话就能说相声，有嘴不就能说相声吗？这有嘛呢？好嘛，你这不太讹人了吗？我多讹他了。我们这张大哥后来我一想啊，他看什么都容易，看什么都简单， 看简单。 在我们土院的西屋子住的哥俩，每天到墙河去钓鱼去，他看这也容易。 那也是地方。 我们这个张导嫂问他，哎，二的爸爸，这是指着孩子叫他， 哎，孩子小名， 哎，二的爸爸，你看欺负大哥每天钓鱼去， 嗯， 钓回鱼的那是多鲜啊，你那意思问问张大哥你能不能钓， 哎， 张大哥接过来了，我告诉你说二的妈妈，其实钓鱼没有嘛，我是不钓，我要是钓喝那鱼满嘴我你信吗？什么事就满嘴他呀，这么办，明儿我要给你钓鱼去，你请好捞鱼吃，你先给我烙个汤饼， 烙个汤饼， 烙个汤饼他拿着，明儿好垫着吃 啊，吃点心， 哎，第二天还真不坏， 嗯， 买了块鱼具， 哦， 扛着羊面口袋，揣着汤饼到墙头 这玩意儿钓鱼可不能着急， 就是 等人钓鱼坐牛车， 这全是慢事， 着急不行。 哎， 鱼竿放下去，鱼衔鱼钩鱼漂， 哎， 你这放下去看出啊，看着豹， 嗯， 看着一个鱼肚， 嗯， 哎， 这不是 我们是张大哥的脾气不行， 嗯， 那意思下了鱼时鱼就得上来，也难说他这河里的鱼全都归他呀。早晨八点去，到下午六点了，一条没钓回来， 没钓回来。 到家他爱人问他，哎，他的爸爸怎么样啊？慢怎么样？别提了，去晚了呢。 去晚了， 我到那儿好，那会儿过去了。后来我一扫听呢，说明儿个还来一波呢。 啊，这鱼全另一波了。 明儿个你请好脑鱼吃， 嗯， 啊，你给我烙俩汤饼。 俩了， 给他烙俩汤饼。第二天又去了，早晨八点钟去，下午六点多钟回来了，一条没钓回来。他爱人又问他呀，哎，他的爸爸再怎么样？哎，你还别说，我到那儿啊，正赶上借本来，我刚要钓呢，来了几个嗨子，下几洗澡呢，被鱼给吓跑了。后来我一扫听呢，说明儿个还来一大波呢。 我明天还来一大波。 这看咱明儿个你请好，我给你钓回来。 哎， 正说着呢，从我这二老子过来了，劝他，他大哥。你在这院别说这大话，听钓鱼呀，像你这脾气不行，非得粘性，你这暴脾气，你钓不来鱼，你说大话让人接风笑话。他不爱听了。二姥姥，你得这么话，嗯，小瞧人呐，怎么钓不来呢？我钓不来鱼呀，告诉你说，我钓不来鱼，本家不在这住，儿子妈妈撒汤饼， 火 撒了。他外人说了一句话，把我给逗乐了。 外人说什么？ 哎呀，二大爸爸，你可真真儿啊！ 嗯， 别看这鱼你没钓来呀， 啊， 你这个饭可见长了呀。撒汤饼了啊！第三天又去了，背着饼，扛着鱼竿，家里洋面口袋，到那儿去了。早晨六点钟去，下午八点多了。一条没钓回来，还想我没法回去啊！我跟家说大话了，从外也知道吧？才有主意，溜溜达达上鱼市了。 上鱼市， 鱼市不有卖鱼的吗？ 哎， 大槽子盆里头，几锅拐子，欢不愣跳，扛上鱼竿进去。卖鱼的还纳闷呢，心里说这位怎么回事？怎么扛鱼竿上我这钓鱼来了？他这学嘛， 哎，懂不懂？ 能卖啊，两毛五一斤， 两毛五一斤呐、啊！ 你给我上一块钱的行吗？上一块钱是买一块钱的， 买一块。 行啊，那怎么行、啊？两毛五一斤，一块钱四斤，怎的？行，给我上块钱，人就给他腰，四斤分量挺足，秤高高的。他们这人贫，哎，爹妈够分量吗？那怎么不够啊？您看这四斤高高的，嘛高高的，绕一。又饶了一到了洋面口袋里去，扛着洋面口袋夹着鱼竿往家溜达，刚一进大门就这嗓子嚷着， 二爸爸被大盆拿出来， 干嘛这么嚷呢？为让院里全听见，我钓回鱼来了。他这爱人不知道哪个事儿，大盆搁当院倒好了水，他们鱼钓了欢不愣跳，从院城过来二老子也来了，哎呦，这真钓回鱼来了，那可真不简单。不对， 怎么 他忘了这茬了？买的那鱼跟钓的鱼不一样。 那怎么会？ 买来的鱼啊，它都是一边大，钓来那鱼呢，什么鱼都有，大小不均。老太太越琢磨越不对茬，哎呦，这鱼怎么这么奇迹，全一边大呀？哎呀，这是什么手艺这是？哎，大哥，不对吧？你这鱼不是钓的吧？别是买的吧？ 可不爱听了。 嗯， 二姥姥，你这什么话？月了个你锁半天，我可没挡你。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8.5度。今天本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早晨有轻雾，没有全市性降水，只是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请大家要注意防范。未来3天，本市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目前仍在高温黄色预警中，请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是受到副高控制，气温高，光照强，有利于臭氧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级。今天本市的最高气温为36度左右，天气闷热，舒适度气象指数是4，感觉非常不适。今天光照比较强，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晒。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惜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抓架。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相声名家表演的作品。在刚刚换届的北京曲艺家协会主席团当中呢，相声名家富强也当选为了北京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富强是李金斗先生的得意高足，他的表演轻松洒脱，热闹火爆，和同年龄段的名家呢有合作，还有很多老先生为他保驾护航，给他捧哏，也留下了很多的录音作品。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听富强和李增瑞二位合说的《你任性吗》。 谢谢，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李老师，您有新的发现吗？ 什么发现？ 我们爷俩最近在北京四九城演出。今天这是什么地方？ 海淀呢。 我觉得海淀这地方的观众的掌声比丰台那边强多了。 哦，是啊。你要到了丰台呢，你就说比海淀的强多了。 你会聊天不会啊？ 不是，你肯 实事求是，老爷子。尤其刚才您听主持人一报富强，没人知道啊，死台上都没人认识。不像您李增瑞老师，您刚才一报李增瑞这仨字儿，你再回味一下刚才那掌声，各位再让他回。 哎呦，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哎呀，感谢大家抬爱。 那是啊， 谢谢 李老师，这岁数您看啊，为什么给您这么热烈掌声啊？ 怎么回事？ 看一天少一天了。不是，就是这个国宝级的人物，知道为什么给您鼓掌吗？ 怎么回事啊？ 主要是因为认识您，所以喜欢您，对不对？ 看着眼熟。 对，不是眼熟，认谁不认识您？我也认识您啊。 是吗？ 刚才人都报了，姓李是不是？ 啊，对呀、啊。 你看李宇春先生， 哎， 这个老头这两年啊， 行，别说了，别说了，你还是不认识我。 认识？ 还李宇春先生。像话吗？ 说错了， 告诉你，记住了。我不是李宇春先生。 那您是？ 李增瑞小姐。 哦， 让他给气糊涂了吧。 啊，就 我就叫李增瑞、 李增瑞老师，那谁不认识您呢？ 你都不认识我， 这不是跟您开玩笑，大家今天来捧场，捧宽和的场，也捧咱的场，这不是跟您逗吗？再者说了，各位，我得跟您啊稍微的强调一下客观原因，我们爷俩有好长时间没见了， 有年头了， 是吧？ 嗯， 您变化太大了， 所以我看着衍生，我们北京人话叫衍生了。 不是我能有什么变化？ 那当然，谁都就拿您来说，怎么没变化呀？ 啊， 原来您用一个字概括， 过去 你是小 啊，对，我年轻啊， 对吧？ 没错。 现在你是老 啊，岁数大了 啊。 嗯， 以后你是了。 哎， 你看大伙儿就明白我的意思。 什么叫了啊？ 不懂啊？ 什么意思？ 你看北京有句老话吗？ 哪句啊？ 了了了了，一了百了。 哎，这不像话 啊！ 应该是死了死了，一了百。这可不对啊！ 怎么了？ 怎么刚上来就把我给说死了？ 不是我把您说死了 啊！ 千万别误会，我说的是正常的规律。谁都是生老病死， 对呀、啊， 这是一个人的正常规律， 没错。 就拿咱爷俩来说 啊， 不是我说您就怎么着啊，我给您说的不是。刚才就从那儿出来这一会儿， 上台的时候， 上台这会儿 啊， 大伙儿都看见了。 是， 你是不是在我前头走？ 捧哏的都在前边走啊。 大伙儿都看见他是不是在我前头走？ 没错啊，这是规矩、啊。 对呀、 啊， 上台你都在我前头走。 嗯。 就您这身体状况，您这岁数，您这感觉， 嗯， 早晚你得走我前头。 啊、哎呀，那也不一定吧，也许后来者居上 啊， 是吧？ 在这边鼓掌， 这儿应该热烈鼓掌啊！ 我冷痱子都起来了， 你甭起冷痱子。俗话说得好啊， 说什么呀？ 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对吧？你放心，就是我走你前边 怎么样， 我也会每时每刻的惦记着你。 不用， 每到夜里十二点 干嘛呀， 我就得召唤你 啊。 富强啊，请你跟我来吧。 不去。 急什么呀？ 这老头报复心太强了。 你急什么呀？ 我没别的意思。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啊、 嗯，生老病死、啊、自然规律。 对呀、啊， 没什么可怕的。 对、啊，那你想，我就说您在我前头走 什么呀， 我就说了一句您在我前头走，我也没抢，大伙都看见，您就在我前头走，我没别的意思。 我跟你这么说吧， 啊、 嗯，这一老一少 啊、 嗯，早早晚晚都是那么回事儿。 哦，明白，对对对、 哎， 所以不管怎么说，您现在身体健康，咱爷俩还合作呢。 对呀、啊， 一个年轻小伙子， 你就是喜欢， 哎， 带着老头玩。 那您这说到我心里了、 哎。 大家不了解曾瑞老师，您没看岁数挺大，这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叫人老心不老。哎呀，不是、嗯，就是说是一个很时尚的老头。 那谈不上， 对不对？对现在的很多事情您也很了解吧？ 是吗？ 很时尚，比方说新名词儿，你都知道吗、啊 说？ 知道现在什么最流行吗？ 什么最流行啊？ 任性。 全都任性、啊。 给你举几个例子啊，各位，富强的亲身感受。我有一哥们儿有钱， 哦， 甭说多有钱， 嗯， 那不是一般的任性。 那你给举个例子说说。 上饭馆吃饭， 吃饭， 咱们吃饭，各位您，咱们都平常百姓，您吃饭打开这菜单点， 嗯， 仨菜，俩菜，凉的、热的、汤，咱们就这么点。 顶多四个菜一个汤。 人家不这么点。 他怎么点？ 不看菜谱，拿过来以后叭叭一翻，来服务员， 嗯， 给我炒三片。 炒三片儿，那得多少菜啊？ 那不管，一百个菜点了，我就要一种，炒一百个醋溜土豆丝，酸度不一样。 这怎么炒啊？ 任性吗？ 啊、 哦，甭管到哪儿，必须得有酒，必须得有菜。 是啊， 那的好酒好菜吗？任性吗？ 哦， 前两天也是那天晚上演完出，我们俩夜里十二点半，实在找不着像样的饭馆了。 怎么办呢？ 这不在那个。北三环那找一馄饨铺。 哦，馄饨铺。 你说一卖馄饨，你进去你跟人摆什么铺啊？ 小店。 他往那一坐，你猜他跟人要什么？ 要什么呀？ 哥们儿， 嗯， 有八五年的拉菲吗？ 八五年的拉菲，三十年了。 老板听见这话都快哭了。 嗯， 大哥，我就是个卖馄饨的。我这儿有韭菜馅的， 嗯， 有茴香馅的。 是。 你说那拉菲是嘛馅儿？ 那是葡萄馅儿的吧？ 老板根本不懂 哦， 他以为老板呀看不起他呢 哦。 八五年拉菲没有啊？ 啊， 有八五年茅台吗？ 这也要三十年呢。 老板，大哥呀，我这个馄饨不是全卖了，也不值一瓶85年的茅台。没有啊， 真没有。 我这哥们姐太没面子，我有钱有谱啊。拉菲没有，85年茅台也没有， 都没有。 有85年可乐吗？ 85年可乐啊？ 他能想出管人叫85年的可乐， 这怎么？ 这老板说句话我都乐了。 老板怎么说呀、 啊？大哥 啊， 我们这儿不让卖过期饮料。 他卖那玩意儿他罚款。 我这哥们觉得实在太没面了，我都要撒了。这拉菲没有，这没有，全没有。这一大帮人看着我，我不管怎么说，今儿你在你这馄饨铺里必须给我找出一样85年的，要不没完。 这怎么办啊？ 这老板真哭了，都给我这哥们跪下了。 哦、 大哥呀、 啊， 我这真没有85年的，你非要85年的、 啊。 可着我这个馄饨铺啊， 嗯， 就我媳妇儿是85年的。要不让我媳妇儿给你包俩馄饨？ 好吧，连老婆都给搭上了， 这就叫任性， 这不像话。 所以这种人生活的未必快乐。 对， 不管您是干什么的，都不能任性， 较劲。 对，你比方说老师，我说的不是今儿在座的老师，就我儿子那老师，太任性了。 怎么呢？ 他老欺负我儿子。 欺负？ 咱们都是家长，有孩子上学，老师欺负一定要注意，甭管问什么样的问题，全班40多个同学，他老第一个问我儿子。 那我就知道了。 知道什么呀？ 只要你儿子明白了，就没有不明白的人了。这就这么回事吧？是这么回事不是？啊？ 你跟那老师认识是吗？ 我不认识，不认识。 太讨厌了，这老师。头一个问题非常简单。 怎么问的？ 他问这同学们 啊， 苏轼，苏东坡大诗人是什么派的诗人？ 对，是哪派的诗人呢？ 这我儿子能答上来 啊。 我儿子答的，老西，我记到系豪放派的。 没错，豪放派。 正确吧？ 正确。 这老师讨厌就讨厌这地方，你就说回答的好不就完了吗？ 那他呢？ 他问我儿子， 怎么问？ 你确定吗？ 这下坏了， 倒霉就倒霉这确定上。本来我儿子就心里没底呀、那换一答案吧，老西豪放派的不对，苏系那他系武当派的 啊，跑武术上去了。 老师说武当派的，还少林派的呢。你再想想，给我儿子都挤得哭了。老西，他总不能系蛋黄派的吧？啊， 这成了糕点了。 你说这什么老师啊？ 这是不像话、 我儿子跟您一样，有报复心。 什么叫跟我一样？ 就这意思，他老师不是为难他吗、 啊？ 他也任性一回。 他怎么任性？ 轮到老师让他造句。 造句， 这简单了。 怎么造句啊？ 其实就是四句话，老师让你有机的把这四句话给关联起来。 哪四句？ 王姐姐学会了多门外语。 哦。 王姐姐努力学会了针灸。 哦。 王姐姐瘫痪了。王姐姐那么顽强的学习。 你看看， 非常简单的一个关联词。 嗯。 正确答案这是怎么答吗？ 怎么答呀？ 虽然王姐姐瘫痪了， 嗯、 但她经过顽强的学习，学会了针灸，还学会了多门外语。 好。应该这么造句。 其实我儿子会。 是啊， 我儿子一想，你折腾我半天了，我也折腾你一回吧。 哦，他怎么折腾的？ 老西，我会照 啊。你说， 王姐姐学会了多门外语、 哦、 王姐姐学会了针灸，她是那么顽强的学习、她终于瘫痪了。 哎，把这瘫痪搁到后边了， 这老师气得差点瘫痪了。 真是。 哦，这瘫痪还可以学出来是吧？ 真是。 重造。啊，老西，我又想了一个比这个高一个档期的。 啊，怎么造？ 啊，王姐姐学会了多门外语，王姐姐学会了针灸，她是那么顽强的学习，根据一本外语的针灸书，终于把自己扎瘫痪了。 我该改扎瘫痪了。 这就是任性的老师碰上任性的学生， 全都是较劲。 甭说这个了，服务行业怎么样？ 服务行业， 各位您都受过这种高等的服务？ 对， 最标杆的空乘。 哦，空姐服务好。 哎，空姐那服务不是一般的到位。 哎， 但是她也怕碰见任性的乘客。 是吗？ 坐飞机的，尤其这个有俩钱儿的、 啊 像您这样的经常坐头等舱的、 那是你给我买票我就坐。 大家都知道啊，空乘服务那绝对是一流的， 一流。 哎，端着盘子非常规划。 先生您好、我们有绿茶红茶、 啊、 可乐雪碧， 多好， 苏打水矿泉水，您想喝点什么？ 喝什么呀？ 有豆汁儿吗？ 跑飞机上喝豆汁儿去了， 任性吗？ 人服务员态度还是一如既往、 哦、啊，先生不好意思， 哎， 那您用点餐吧。 哦，用餐吧。 我们有牛肉米饭， 哦， 鱼肉米饭， 嗯， 猪肉米饭， 丰富。 嗯、您用点什么？ 嗯、 啊，有炒饼吗？ 这哪儿卖炒饼啊？ 先生您真幽默。那您用点西餐吧。 嗯， 我们有汉堡包， 哦， 三明治， 嗯， 面包圈。 行， 您用点什么？ 用什么呀？ 有麻辣烫吗？ 好。大排档去了， 没有这样的， 不然空姐她不这样。 对呀、啊嗯，后来我一打听，为什么这位这么任性啊？ 怎么回事？ 坐这飞机三个半小时了不飞， 哦，误点。 各位都知道吧？延误， 延误， 受得了吗？ 嗯， 啊，先生，您仨半小时了，为什么管你要豆汁儿喝呀？像话吗？ 不像话 啊！这怎么还不飞呀、啊？先生您好，因为我们这个飞机有一些机械故障、 哦、 所以稍微的延误了一会儿，您稍微等一会儿马上就飞了。早干嘛来的、 嗯、 现在弄好了没有？故障修好了没有、 嗯、 故障是没有修好，但是也可以起飞了。 怎么起飞？ 我们就是换了一个胆大的飞行员。 那谁还敢坐这飞机呀、 啊？针尖对麦门，你不是跟他犯格吗？他就跟你犯格。 还是互相的教训。 对，我跟您说啊，生活当中这种任性的人特别多。 还有吗？ 那的两口子对话也好玩。 两口子对话， 尤其这作为一般女士嘛， 嗯， 尤其在座的也有很多美女，愿意跟自己的老公啊、男朋友也好、 嗯、 撒个娇。 是 啊、哦，亲爱的， 嗯， 我想问你个问题。 什么问题呀、 啊？你看刚才那个电视剧里那女主人公就得了白血症， 嗯， 如果我也像她那样得了白血症，你能像那个男主人公那样？无情的把我抛弃吗？ 考验丈夫， 北京爷们儿豪爽。 哦， 那怎么可能呢？ 嗯， 我正经八百的爷们儿，北京爷们儿。 哦， 你得白血症这么严重的病，我能抛弃你吗？ 不能， 绝不能抛弃。 哎， 反正你也活不了几天了。 哎，嗨，就这最后一句话差劲， 北京爷们儿实诚、 嗯， 对不对？这就是，这还不算任性， 还不算。 隔壁老王。 老王怎么了？ 哎，每人家隔壁都有老王，我们家这隔壁老王太倒霉了。 怎么呢？ 三天之内发生三件大事儿。 什么事儿？ 老母亲去世，女儿查出食道癌，媳妇儿偷着跟别人跑了。 嗨， 这要搁你，你怎么办？ 我没辙， 没辙吧？ 没辙。 人这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是他好朋友，我得安慰他呀。 你怎么说？ 老王，老王，别，千万别难过 啊！ 我这个往宽了想，人嘛，总得要生活。嗯、 对。 老太太走了、 啊、 痛苦，媳妇儿跟人跑了，没想到、 嗯、 女儿查出癌症来了，这是意外，没关系、 啊、 就你这个背景啊，我觉得你现在有一个工作很适合。 什么呀？ 你到电视台去参加选秀吧。 选秀？ 背景惨呢。 是吗？ 你看那选秀到这一说都特别惨。 怎么说呀？ 各位老师，各位评委，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是22号选秀，我的名字叫任性。 任性， 虽然我五音不全，没什么形体，不会表演，也没什么特长，你干嘛来了？这真是 选 秀。但是我背景特别凄惨。 你说说， 我从小就父母双亡了。 哦， 我的亲生母亲， 嗯， 在我出生前两天就去世了。 啊、像话吗？ 是一个邻居的好心的大婶帮忙生下的我。 嗨， 惨吧。胡说八道，这就叫任性，各位。但是我给您披露一下，今儿您来了没白来。 怎么？ 咱们全北京最任性的人，就说这一人任性不可乐，俩人不可乐，这一家都任性，就是李宗瑞老师他们家。 我们家怎么任性？ 就你儿子 啊？ 各位，我给你，他儿子北京第一任性。 是吗？ 那不是一般。我们俩走马路上，前两天就走到这个首体那儿，看一老大爷气住了，吧唧摔一跟头。这咱实话说，现在看见老大爷、 嗯、 老大妈摔跟头、 嗯、 咱们得服， 是 必须得服，那是良心的事儿， 应该这样。 但是服之前你得考虑一下，这事儿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因为现在太复杂了， 还要多考虑。 我心里就考虑半天，我没敢、 哦、 要说您儿子就厉害，上去就服了。 是吗？ 佩服他呀、 哦、 好人吗、 嗯、 但是他儿子服之前得先跟大爷交流一下。 怎么交流的？ 大爷您好，我准备服您了。 哦， 服您之前，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说说吧。 我是北京打工的。 哦， 啊，没车没房，父母双亡。 嗯， 一个月挣1800，我还有60多万块贷款。您看我有资格服您吗？ 那、哦、老大爷怎么说啊？ 70多岁老大爷躺地上，被你儿子这几句话感动得热泪盈眶， 激动了。 孩子，你真是个好孩子。 哦， 哎，好人呐。 嗯， 但是我评估了一下你的综合素质，你还真不够服我的。 还不够条件。 你走吧，我再等等那开宝马奔驰的过来吧。 有这事儿？ 任性的老头。 哦， 你儿子够任性吧？不光他儿子，他闺女。 我闺女怎么？ 那连吵架都任性。 那还任性？ 天天跟他老公吵架，你听人那话说的，一般人你都说不出来。 是吗？ 你还觉得我不够一合格的妻子？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我呢？从结婚那天开始，我什么事麻烦你了？咱们家啊，打扫家、做饭、扫地、跪着屋子，哪件事我麻烦你了？你什么不是这个一来伸手、饭来张口啊？我麻烦过你吗？就连生孩子这事儿，你说要一个，咱不就要一个吗？ 对， 怀上老二这事儿，我麻烦你了吗？ 哎，这叫什么话呀？ 自力更生嘛。 是哟，你们家的事儿怎么赶到我头上来了？ 哎，任性！我告诉你，最任性的其实他们家全家加在一块都没我弟弟任性。 你弟弟 今儿咱们都得说出自己的隐私。我弟弟、 啊、你说说， 那叫一任性。 他怎么任性？ 前两天请我吃饭。 好啊。 那我弟弟为了孝敬我，我是他亲哥哥、 啊、 要的一大菜。 什么菜？ 红烧甲鱼。 好，滋补身体。 但是你说怎么那么寸，旁边邻桌那位要的也是红烧甲鱼， 一样。 结账的时候我兄弟一听不对。 怎么不对啊？ 账头不清楚。 怎么会不清楚？ 同样的红烧甲鱼，我们这面比那面贵出400多块去。 哟，这怎么回事？ 问的服务员过来问你个问题，很重要，为什么都是红烧甲鱼，我们这边就贵，他们那边就便宜？ 对呀、 啊，服务员都傻了。不是，先生您没明白，虽然都是红烧甲鱼、嗯、但是他们那头是那个人工繁殖的，您这头是野生态原生的，您懂吗、 哦、 少跟我说这个、 嗯、 说什么原生态，你甭废话，解释清楚了我就问你，为什么同样的菜贵了400多？这时候领班过来了、 哦、 怎么回事啊，有那么跟人客人解释的吗？ 嗯， 啊，什么原生态、野生、人工繁殖的？说的通俗一点，人就懂了。 怎么说呀？ 领班给我弟弟鞠一躬、 嗯， 先生您好、 嗯。 知道为什么同样是这个红烧甲鱼，他们那头便宜，您这头贵吗？ 怎么回事啊？ 因为他们都是人养的， 嗯、 您这头不是人养的。 别像话！ 谢谢各位，谢谢。 谢谢。 这是我们一个新的作品，叫你任性吗？这个作品呢、哎、所有的内容都是根据李增润老师家的亲身经历改编的、 哎、我们家没那么多事儿。 我现在很不赞同其他很多老师有的那种掌声，你管人观众要，这不好啊！什么这个谁给我鼓掌谁就发财，这个不好。富强也需要您掌声，但是我跟您说，我不能管您要掌声，咱们实事求是的说，现在是诚信的社会，鼓掌实际是一种养生。 这跟养生有什么关系？ 各位，这个掌绝不让您白鼓，我给您说清楚了，为什么是说是养生？这不是我说的，那些骗子、那些专家们说的。 这到底是专家呀，还是骗子？ 我差点把实话说出来，我这人就爱说实话，就是那些骗专家们说的。 行了行了行了，省略了吧。 各位，我告诉您。这些专家说的，说人的手掌上的穴位是足底的5倍，每鼓一次掌等于给自己免费做5次足底按摩。 哦，是这样啊？那我也得鼓鼓掌，我也得鼓掌。 所以富强的相声是诚信的，不能让您白鼓掌、 嗯、 尤其今天我非常荣幸能跟李增瑞老师合作、 嗯、 这什么级别的艺术家，说学逗唱无一不精、 你 实话实说，李老师除了脑子笨点没别的毛病。我这人就爱说实话。 我脑子还笨， 不承认吗？ 你要这样的话 啊， 你要说我笨 啊， 我考考你，我看你。 哟，您还敢考我呢？ 啊， 你考吧。 你听着啊， 啊， 我问问你 啊，说什么？ 我问你，什么马没有腿？你说说。 啊，什么马没有腿？ 猜不着吧？ 您这智商我都不猜，你宣布答案合情合理，就算你赢。 告诉你，记住了。 说， 萨其马没有腿， 萨， 对吧？没腿， 多无聊！ 什么叫无聊啊？ 再说一个， 什么马一条腿？ 什么马一条腿？ 海马一条腿啊？ 海，太幼稚了！ 什么马两条腿？ 俩海马。 什么俩海马？ 那什么马两条腿？ 奥巴马两条腿啊！这还用问吗？多好！哎，谢谢！再问问你， 还有呢？ 什么马36条腿？ 36不知道， 9匹马36条腿。